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new lesson called Lesson 73, 也就是第73课 A Night Owl. Night, 也就是指的是晚上。Owl, 也就是猫头鹰，晚上的猫头鹰，也就是指的是猫头鹰晚上了通常不睡觉。那不干什么呢？他的眼光啊非常的锐利，可以找到小小的虫子，可以来吃虫，还有吃其他的东西，小动物。所以我们讲的 a night owl 就是指的就是夜猫子，也就是晚上呢非常的好动的。那在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呢就病殃殃的要睡觉了这样子。这种人呢叫做 a night owl. Peter is a night owl.He stays up late playing around. 他整个熬夜呢就到处玩耍呢，混来混去，这个也做不做，那个也不做，这个碰碰那个碰碰。这样子这种人呢，我们就讲的 and be careful, because if you stay up late every night, you'll be in poor health. 你的健康就会非常的糟糕。P-O-O-R, poor, health.H-E-A-L-T-H 来看看我今天写的这篇文章，到底我们用了一些时间方面的一些概念，教过的一些用法，看看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呢？我先从头到尾为大家念一下。 My friend Paul is a night owl. He doesn't go to bed until 2 in the morning. Do you know why he stays up so late? WellHe is addicted to playing video games. He starts to play them soon after he gets back from work. He seldom talks to his family. He just plays games on and on. Even worse, he gets hungry easily, so he eats a lot. He also has a bad habit of smoking. In fact, he is a heavy smoker.Unless he can change his lifestyle, his days are numbered. 哇，很有意思，这是警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有中年人也不少，对不对啊？你看，就是特别呢，就喜欢呢，就是这个打电动玩具啊，到头来夜猫子，然后经常会产生所谓的猝死在桌上啊，也就是所谓的 sudden death, S-U-D-D-E-N.This will cause sudden death, 会造成突然的死亡 ,D-E-A-T-H, 要特别小心。好，我们来看一下 ,My friend Paul is a night owl. 我的朋友保罗是个夜猫子。也就是呢 ,he stays very active at night, A-C-T-I-V-E, 他保持非常的好动的 ,at night. 好，He doesn't go to bed until 2 in the morning. 在这里教了一个 not 点点点 until, 直到点点点才怎么样。还一定要跟一个 not, 再跟一个 until 这样并用。那么这个结构我们今天学到了就要记起来。我不会吻你，直到你什么样呢？刷了牙之后我才会吻你。I won't kiss you.Until you brush your teeth. 啊，这太太呢，每次呢，就是这个先生要问他，不行，你抽烟，好讨厌，你有味道，去刷牙，你才可以吻我。He doesn't go to bed until 2 in the morning. 那实际你将来看了一个 not, does not, not 跟 until 在一起的时候，直到点点点才这样翻译。他直到早上两点他才去睡觉。Go to bed, 我们讲过，千万不要说 go to the bed。Go to the bed 就是走到床边，他不是睡觉，他走到床边，看在床上睡觉的人，然后呢，那个睡觉的人是我，然后我张开眼睛一看，你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哈哈哈哈，就是跑掉了。这是我的孙子最喜欢做的这样的事情。He always, 我是应该讲 ,He often goes to the bed and watches me sleep, 看着我睡觉。Watch somebody 后头可以放原形的动词。Watch me do it, 看着我做这个事情。I saw him stand there, 我看到他站在那边，就表示看着动词。加了宾语之后，他后头都可以用动词的原形。以后来，这些语法好多好多，慢慢来。Do you know why he stays up so late? 你知道为什么他熬夜的那么晚呢？ Do you know, you 是主语，形成问句的时候前面加 do, does, did, 加形成一般问句， you 要跟 do 走， he 要跟 does， 过去时的时候要用 did， did you know, did he know， 他说你知不知道，指的你现在知不知道， why he stays up so late， 他干嘛，为什么他会呢熬夜的那么晚呢？ Stays up late 叫做熬夜，这三个词是固定搭配的。 Stays up so late 熬夜的那么晚呢？ Well 是这样的， Well 中文我们可以翻成是这样的。 He is addicted、哦、要会念这个字，我要念慢点， Addicted Addicted T-E-D 念成 TED，不要念成 addicted， 最后那个 d 的音是切掉 addicted。 He is addicted to playing， 那个 to 是介词， addicted 就是形容词，翻成上瘾的， to 要翻成针对，他针对什么是上瘾呢？他就针对这个 playing video games， video， 哎，不要念成 video、啊、不是 video， 他是三个音节 video， 叫 video， 就像收音机 radio， 不要念成 radio， 不是 radio， 叫 radio video， 好，录影的影像的叫 video games， 就是游戏，也就指的是电动游戏电玩，我们常常说的。 Well 是这样的， He's addicted to playingvideo games. He starts to play them. 他开始来玩这些 them. Them 是一个代词，他们就是指的前面的 video games. 他开始玩电动玩具，有电动游戏。在什么之后呢？ Soon after， 在什么之后？没多久，就之后没多久。 Soon after， 之后很久才玩的， long after，之后没多久叫 soon after。 Soon after he gets back from work， 就在他回到家， gets back 后头省了 home， gets back home， 那个 H-O-M-E 是省了掉了， from work 从上班之处，不要 from the work， from work 是固定用法， gets back from school 放学回来，好， gets back from work 下班回来，就这样说的啊，那个 school 跟 work 他前面都不要加的啊，就在那他下班回来之后没多久就马上开始玩电动游戏啦。 He seldom， 好，这个字要念成 seldom， sel 再来 dom， 他很少 talks to his family， 很少跟他的家人讲话，好，也就是他整个人沉迷于其中，也就是 he is addictedto it， addicted 前面讲的 to 是介词， he is addicted to smoking， 他有烟瘾，他就是对抽烟呢成瘾了，用 addicted 成瘾了这样子。 好，他很少跟家人讲话。He just plays games on and on. On and on 要连接啊，产生连音，叫一直不断地 on and on。不要念成 on and on。On and on, 那个 D, A-N-D 的 D, 不发音了 on and on. He just plays games on and on. On and on, 也就是不断地。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学到这个短语啊，不断地玩电动游戏。Even worse, 这个 worse 来自于 bad 的比较级 ,B-A-D, bad 就是坏的。更坏的就是就用不要用 more bad,Even more bad, 没有这个用法。那个 bad 就变成比较级的时候要用 worse。好的叫做 good, G-O-O-D。更好的叫不能讲 more good, 叫 better。更棒的是 even better, B-E-T-T-E-R。我们就可以这样造句了。你看 ,John sings well, 约翰歌唱得很棒哦。但是 even better,真是更棒的是什么呢 ?He can dance, 他还会跳舞嘞。我们说 ,He can sing, even better, he can dance, 他甚至还会跳舞。那么同样的 ,He smokes, 他抽烟。Even worse, 甚至更糟的是 ,He cheats whenever possible, 只要有可能他随时都欺骗人。He lies, 他都是说谎话。这是最糟的一件事情。好了，所以我们就用 even worse。更糟的是 ，he gets hungry easily， 他很容易饿。因为打电动玩具的时候呢，你像我肚子就在叫，呜，录进去了吧，对不对？你看看，就是我就是属于容易饿的人。He gets 这边就等于 becomes hungry easily， 他很容易饿 ，so he eats a lot。那么他呢，就吃了很多东西啊。就是人就非常的胖啊，所以我必须每天都要运动，运动再运动。He also has the bad habit. 他甚至也有这个坏习惯。什么习惯 ?Of smoking, 抽烟的习惯。你看人胖了又抽烟又打电动玩具。In fact, 事实上叫 in fact, he is a heavy smoker. 他是一个烟鬼。A heavy, heavy 就是很重的。Smoker 就是抽烟的人，就是他是个老烟枪，他烟瘾很大，动不动就吸一下，然后没酒没事多就又来吸一下，这样子很快的这样连续吸烟这样子。Unless 除非 ，unless he can change his lifestyle， 除非他会改变，他能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叫 lifestyle。好 ,lifestyle, 不要念成 lifestyle,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style, 因为有 L 结尾所以舌尖要抵上来想要发出欧洲的 O 的音 ,style。His days are numbered, 今天就教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句子。也就是他的日子已经被编好了。除非他能够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否则他的日子就已经编好了，也就是他来日不多啦，就是已经表示呢他即将要干什么呢，不是升天哦，因为打电动玩具是坏的习惯了，下地狱去啦。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非常的简单也比较实用，那么偶尔我们也就学一下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这些用法，介绍一些 on and on 持续的这个念法，你看还有 your days are numbered， 你来日不多了，你的日子已经被编号了，这样子休息一下待回来。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